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霞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武侯家。这首寒食出自唐朝诗人韩翃，他在唐朝那可是出了名的才子。只不过今天咱们要说的不是他的学问有多么高，而是聊聊他的私人生活感情问题。韩翃别看才华横溢，可他这辈子仕途走的不是很顺利，风雨沉浮，几起几落，要不是多亏了一位姑娘，恐怕他早就绝望了，更谈不上日后的功成名就。在韩翃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，这位姑娘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，也是这位姑娘给了韩翃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他们一个是身为家奴的歌妓，一个是失意落榜的才子，是什么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？他们琴瑟和谐，却因为种种变故不得不天各一方，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最终双宿双飞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乱世美人柳瑶金第一集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这话说的是男女之间能够相遇、相知、相恋，直到最后结为夫妻，这段缘分来之不易呀。两口子结婚了以后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，俗话说得好，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，您张嘴说话自己还能咬着舌头呢。所以说婚姻生活没有小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天真浪漫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还有您不可预料的突发情况。两个人如果能够携手并肩的共同经历这些困难，这样的婚姻才会一直走到头。咱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啊，我也没结婚呢。不过这番感慨啊，我倒是有打今天咱们说的故事而引发的。无论您是打算结婚还是已经结婚的，不妨听听，从中获取一些道理。这夫妻啊，本像是同船之人，风雨共度，走到终点，这才叫幸福。天宝年间，长安城的名妓柳瑶金那可是名噪一时的红角啊，甭管是相貌才艺还是说这个诗词绘画，那绝对是一等一的出色，多少豪门贵族都惦记着，恨不得啊有生之年只要能够结识这位姑娘，那是三生有幸了。咱们节目里头啊，不是头一回讲述这种古代名妓了，其实这些姑娘沦落烟花场所，这背后人人都能写出一部辛酸史来，柳瑶金也不例外。1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，15岁的时候迫于生计无奈只好沦落风尘。不过好在以柳瑶金的姿色成为众多姑娘里边的头一份。不过呢，咱也得说啊，成为名妓也为她日后的生活埋下了令人悬疑的伏笔。有人听到这儿啊，可能有点糊涂了，说怎么还悬疑呢？您看像柳瑶金这种身份的人，那肯定是豪门大户竞相追求，不少人打算替他赎身，改变他的生活。这种结局啊，您一听不错呀，可您仔细琢磨琢磨，像他这种姑娘就算是进了豪门贵族了，能是明媒正娶吗？那会儿礼教那么严格，根本甭想，充其量给人做一小妾。男人们瞧上他们啊，无非就是冲着美色去的，一旦是男人看腻歪了，新鲜劲没了，得这帮姑娘倒霉日子也算是开始了。以前是恩宠有加，现在是遭人白眼儿，家里还有正房太太呢， 你想想，不得天天给脸子呀？说不好一生气再轰出家门。有了这番经历，您说您再想回到烟花场所，再想在那儿了度余生，没人敢收您呢。所以说好些姑娘一听有人帮他们赎身，这心情太复杂了，也高兴，但是更害怕。烟花场所的姑娘要说都没有好归宿吗？也不完全是，但说碰上一位自己喜欢的或者人品不错的，那比现在中个500万还得难。柳瑶金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，虽说自己这命运坎坷，可这中奖的机会呀，还真是让他赶上了。花取重金买下柳瑶金的那是长安城首富，叫李红。当然了，这李红买下他呀不是给自己当小妾的，而是李红看中了柳瑶金的才艺啊，觉得柳瑶金呢一手琴弹得非常的好。咱们老说名妓这个词儿，肯定好些人啊不太理解，到底什么样的姑娘在古代才能算是名妓呢？这行业有没有特殊的规定咱也不清楚，不过啊，我倒是可以给您描述一下，柳瑶金在当时跟其他姑娘有很大区别。唱歌跳舞抚琴，这是烟花场所所有姑娘必备的生存本领，柳瑶金也会这些个，但她所弹的琴呐，每一个音符盘旋在耳畔，好像通过琴声啊，你能听到柳瑶金的心声，就犹如有一姑娘在耳边轻声细语诉说着一份感情。再有，柳瑶金每次抚琴之前都会声情并茂的作诗一首，给他弹的曲子做一个注解。现如今都流行什么原创音乐，柳瑶金要是能活到现在，参加个什么比赛，一准能脱颖而出，因为他所弹奏的每一个曲子都是自己独创的。李红正是看中了柳瑶金这一点，才会把他买进家门，让他在自己家里一展风采，生活一下有了转变了。不过是好是坏，柳瑶金呢心里也没底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自己这命运早就不是自己说了算了，被一个首富买回家里了，受宠的日子能过多久，这完全得取决于这位老爷新鲜劲儿能保持多久。柳瑶金不了解李红，所以自打进了李府，他都是小心谨慎，日子过得也是诚惶诚恐，每回见着李红，只要李红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绝对不多说一句多做一样。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柳瑶金慢慢发现李红这人呢，好像跟他想象的还真是不太一样。一来，李红这个人好像不是一个酒色之徒，把他买进门无非就是对他的音乐处于迷恋状态。二来呢，李红这个人很会怜香惜玉，虽说俩人话不多，可从来这李红没难为过他，对柳瑶金说话也是客客气气，没有一点架子。慧眼识珠的李红看上了柳瑶金的才气，而性格沉稳的柳瑶金也逐渐了解了李红的为人。虽说柳瑶金仍然不爱多说话，可俩人之间好像彼此多了一份信任，尤其是柳瑶金开始慢慢的放松精神了。柳瑶金不太爱说话，或者说自打进了李府也就没怎么说过话，而他手中的琴声却是经常响起啊，悠悠扬扬的旋律就像是诉说着柳瑶金的心声，无论是开心还是茫然，或者是有一些恐惧，夹杂着生活的希望啊，全都囊括在阵阵琴声当中。李红喜欢听这琴声啊，开心了过来听听，不开心了也来听听。 好像柳瑶金的琴声能够化解他内心的忧伤一般。有的时候李红还会情不自禁地跟柳瑶金说说自己的心事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李红很少在姑娘面前袒露心声，貌似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苦恼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。不过李红听完这琴声，就像是解开了心扉，时而像个沉浮极深的商人，时而又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，一点戒心没有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。而柳瑶金呢，无论李红说什么，他都一言不发，从容自若的只是坐在对面，抚着琴，吟着诗，不曾回应过李红的一句话。当初李红把柳瑶金买进门的时候，确实是看中了他的才华，不过俩人随着一天天接触，李红这爱意也是一点点增长。他发现柳瑶金呢，就像是一个谜，从来不跟他多说一句话，但却能够走进他的心里，这可真是一位奇女子啊。每次李红过来找柳瑶金倾诉的时候，他都希望柳瑶金能够跟他聊聊，虽说这种希望从来没实现过，可李红倒也不怪柳瑶金，只能叹息这姑娘太神秘了。说柳瑶金幸运，不光是因为他碰上了一位看重才华的首富，更多的是因为李红这个人跟一般的商人有着很大区别。李红得算是一个儒商，没有被金钱腐蚀的这么一个人，虽说谈不上才华横溢，但却透着一股子清新自然的书卷气。李红性情比较文雅，为人又慷慨大方，往您跟前一站，您绝对看不出这是一商人。更难得的是，李红这个人还很谦卑，他喜欢做学问，知道自己在诗词歌赋这方面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文人，所以他就虚心地向那些文人雅士学习。他交的朋友除了必要的商业伙伴之外，更多的是那些个学问之人。只要你有才华，甭管你是腰缠万贯还是身无分文，对于李红来讲，他从来不会在意。李红从来不会强迫柳瑶金做什么，所以他心里虽然希望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可只要柳瑶金没有点头答应，李红向来不难为他。而除此之外，李红对于学问上的求知欲，让他意外地结交了一位诗意的才子。也正是由打这儿起，柳瑶金的生活里边又多了一个人。这位诗意的才子就是韩红，在唐肃宗时期那是大名鼎鼎的十大才子之一啊。不过韩红被大家认识之前，他这仕途还有他的考学之路走的可不是一帆风顺。咱都知道古时候的学问之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取功名，韩红从小喜欢念书，长大之后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金榜题名，出人头地。只是可惜了，学问虽说不错，可头回参加考试，韩红就名落孙山了。韩红是南阳人，为了这次考试，几年的功夫都搭进去了，而且还千里迢迢赶到长安。您说这样的结果对于韩红来讲，那可是致命的打击呀。韩红这个心情跌落谷底，一个人留在长安，他是瞧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吃什么都觉得没滋味。头两天韩红郁闷的连家门都不出，后来好不容易有点心气儿了，这才想着出门溜达溜达，到长安的郊外游山玩水，一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，二来再这么消沉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。当时长安的天气正好处于晚秋，瑟瑟秋风吹过，一片片落叶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摇摇晃晃地飘落在地。一般做学问的人呢，这性格都比较细腻，尤其是看到这种暮色茫茫一阵寒意的景色，韩红这心里边不自觉地涌上了一股悲秋之意。再一勾起自己落榜的心情，得有感而发吟诗一首：山色遥怜秦树晚，真声尽头汉宫秋，疏松影落空潭静， 细草香闲小洞幽。这事儿说来也巧了，韩红无意当中吟诵的这首诗正好让途经于此的李红给听着了。李红心头不觉得一惊，哎呀，这首诗很有意境啊，看来这位公子必定是一个才学渊博之人。想到这，李红也顾不上认识不认识了，紧走两步走到跟前儿，冲着韩红就打招呼，多有打扰，在下刚才听到公子吟诵的诗句，实在是佩服啊，不知在下能否和您认识一下呀。韩红被这李红的热情劲儿给吓了一跳，赶紧拱手作揖，啊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公子抬举了，刚才只是小生我闲来无事卖弄一番，怎么好让公子如此高抬呢，惭愧呀惭愧。就这么着，这哥俩一来二去的还就聊上了。李红钦佩韩红的才学，盛情邀请他去府中做客。韩红呢，正愁没有朋友说话来化解心头的郁闷呢，一听对方邀请，便也欣然同意了。能够结识李红，这也算是韩红在长安的意外收获。两个人兴趣相投，把酒当歌，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了。只不过韩红没想到，更大的收获还在后头呢。李府突然来了一位青年才俊，这样的消息传得比新闻还快，尤其是李府上那些轻佻的歌妓们闲来无事就开始议论这位公子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，常和老爷走动的那位公子不光是长相俊俏，才学也了得呀，你们有谁见过呀？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不过好像没人见过他，倒是曾经听老爷说过这位才子才貌俱佳。哎呀，这样的公子要是能让我碰上一面，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让他把我带走。姑娘们嘻嘻哈哈在那谈论着，坐在一边的柳瑶金自然也能听见，只是柳瑶金向来是惜字如金，虽说对这位韩公子他也很好奇，但从来不多问一句，因为在他看来啊，心里边盼头多了未必是好事，无非就是自寻烦恼。这天下午，深秋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窗外，一阵阵凉爽的秋风吹过，把阁楼的窗帘吹得异常飘逸。柳瑶金独自坐在阁楼里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忍不住拨动食指轻抚琴弦，这是柳瑶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方式，因为只有琴声能够伴随他孤独的心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红突然走进来了，柳瑶金略感突然，马上停止了琴声，起身说了一句，给您问安了。柳瑶金的话向来不多，李红也不责怪，反倒是很喜欢，抬手示意让柳瑶金坐下继续抚琴，而他自己呢则是坐在一边，像往常一样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悠扬的琴声。听着听着，李红突然想起了韩红的诗句，不禁随着琴声念诵起来。柳瑶金听完心头一颤，多好的诗句呀，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李红。李红见状微微一笑，柳姑娘，你也觉得这首诗写得不错啊？这是头些日子我刚刚结交的才子叫韩红所作的，这位公子可是极富才华呀。李红这一念都不要紧，勾起了他的兴致，滔滔不绝地在柳瑶金的面前不停地夸赞起韩红来。关于韩红，柳瑶金早先也听其他歌妓提起过，只不过起初他只是觉得这些姑娘谁也没见过这位韩公子，夸来夸去无非都是道听途说，这位公子是否真的这么好谁也不清楚。这次听到李红毫无掩饰的夸赞，这才意识到看来呀，这位韩公子果然很出众，心里不自觉地有种奢望，